最喜欢你。 这是来自张悬的作品，叫做《喜欢》，同样是走小众的路线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陈珊妮。如果你在网上尝试去搜索陈珊妮三个字，你会得到很多的标签，比方说低调、另类、小众、独特、才华横溢。但是在听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一定要抛开这一些关键词，因为每一个人对歌曲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。 好想睡死，然后中午起床晒太阳，晚上上酒馆喝酒打屁，是为快乐人生。好想睡死，然后中午起床晒太阳，啦啦啦啦啦，晚上上酒馆喝酒打屁，是为快乐人生。

这是来自伊能静，叫做《悲伤朱丽叶》。孙耀威虽然还想再次回归创作歌手的行列，但是他半红不红的状态实在有一点太久了，而貌似很多的80后对他的名字也不太记得。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如果当初他没有去做偶像歌手，而是继续读完他的电脑的工程课，然后开一家自己的电脑公司，或者是办一个学校，那么现在他的压力会不会小一点？ 我要

手机的讯息，从见面到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？ 还想留你更美爱的旋迹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多想你。当北极越过伤心换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不用倒退一天，停留在你晴天的笑脸。你的心飞过伤心换日线，今后我们的时间地球隔一遍，如果寂寞想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，你消失的天空我凝视了好久，在飘雪的气候 脑海重复着最后拥抱你的尽头，见面时候更深刻的悸动。当北极越过伤心换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晴天笑脸。世界地球隔一点，如果寂寞能把感觉变现，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，你的心飞过伤心换日线，如果寂寞说传达给你说不完的。 是来自张志成的作品，叫做《换日线》，来听到哦。歌词返璞归真，非常真诚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身体健康》。 我不怕为你吃亏，多苦的工作也愿意奉陪，我只怕熬夜太累，错过了我们明天的约会。我不怕满脸汗水，盖一个属于我们的堡垒，我只怕感冒的我尝不到你为我做的菜，有多浪费。不要你陪我喝药水，也不要成为你负累，倘若爱你怎能让你和一个病人亲嘴，眼睁睁陪着我受罪。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答应过要让你生活的十全十美，海誓山盟倒不如保重，别叫你牵累。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担心流泪，万一你比我还要憔悴，怎能享受爱的滋味。我不怕为你吃亏，多苦的工作也愿意奉陪，我只怕熬夜太累，错过了我们明天的约会。我不怕满脸汗水，盖一个属于我们的堡垒，我只怕感冒的我尝不到你为我做的菜，有多浪费。